别让爱总藏心中，是时候举杯邀友，让酒和故事沉淀当年的味道。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八米高奢侈空间，350人聚会场地，专业舞台影音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受高气压的控制，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气温回升明显。预计午后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在2度左右，中午前后适宜各位户外活动，只是空气还是十分的干燥，请各位勤补水润燥。今天中午晴间多云，偏西风2到3级，气温零下2度到2度，相对湿度15%。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5%。来一起关注下班和放学时的天气。晴间多云，偏南风2到3级，气温0到0下2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时间在飞速的运转，时间来到了2018年1月12号11:32的59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周五好，我是周准。 各位周五的中午好，我是道道。 我们节目已经第五年了哈、 嗯、 谢谢所有的嘉宾在我们节目当中亲情的分享哈。 是的， 回顾到很多年之前，我们节目开播的第一年、2014年的时候、有一位让我们印象特别深刻的旅行家到过我们的节目，而且分享了他很多很多在路上的经验。 哦， 今天我们再次在他的百忙的行程当中找到了他。 他呢，真的是一个旅行家。 旅行家。 从很早开始呢，大家就读过他的那本书。 是的。 也知道过他的事迹。 对。 那他到底是谁呢？ 掌声有请旅行家古月。 欢迎古月。 大家好。 哎，是的。 周准，你好。 刚才我们俩还在聊，就是我们三个还在聊、从第一次见到古月到现在，已经过去好几年了。他真的是一点变化都没有， 容颜依然没变、 哎呀我的天哪，时间这把杀猪刀不好使了。 真的是我第一次见他2011年。 那你更早、 七年过去了， 主要是我的发型一直没变。 对， 所以感觉像一直没变。 你的容颜也没有变，整个人的状态气质。 对， 真的是没有变化、 可以说明一个现象，喜欢旅行的人，喜欢上路的人，阳光的人，永远不会变老。 是，你看昨天我们的那个嘉宾也是，你能看出来他比我大吗？ 对呀、这次来到我们的节目， 带来了新的意识和想法，对不对？ 嗯， 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样的意识和想法？ 我觉得这次呢，我可以想一下，就是说先分享跟大家一下我去年年底是去非洲的一个旅程， 嗯， 然后再跟大家说一说，就是说怎么样旅行更好玩，找到一些属于自己的旅行体验。 你看看这个一上来的高度，咔咔，那珠穆朗玛峰上面， 咔咔的下不来了。 那七个人护送你上， 我跟你说，我咱们节目你开播就立意就非常高，是不 是？ 是 是是， 所以古月来了之后我们就得身居高位。 是的是的，其实还有古月也做了一个自己的俱乐部，每年带着大家去世界各地体验新的玩法哈。 是的，这个绝对是全新的一种旅行的意识和概念。 今天我们和大家都是同学和学生， 对， 来听听旅行家古月十分钟之后的精彩人生分享。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关注第一条资讯哈，也是最近的一条信息哈。 啊，这个我们要严肃的、认真的跟大家播报一下。 1月12号的，据旅游局网站的消息说，近日万豪酒店集团在发给其中国会员的活动邮件当中，把西藏和港澳台地区都列为了国家。 嗯。 国家旅游局对此事高度重视，立即责成上海市旅游局尽快查明事实，配合相关部门作出处理。 哎，这个错误是非常严重的啊。 是的。 那国家旅游局重申，旅游住宿业是旅游业的核心要素。旅游住宿业形象关系着我国旅游业的整体形象。 嗯， 旅游住宿企业要立即对企业网站和 APP 上的信息进行全面的排查，严格遵守我国法律法规，坚决杜绝出现上述类似的事件。各级旅游主管部门要举一反三，切实加强日常监管，引导企业规范经营，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必须要严格处理哈。 是的。 上海网信办的相关负责人于11号针对万豪会员邮件的事件紧急约谈万豪国际集团亚太区负责人和万豪酒店管理公司上海负责人，责令其官方中文网站中文版的 APP 自行关闭一周。 那1月10日呢，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已对万豪国际酒店予以立案调查。 一定要严格的执行一些工作，推进一些进程，对不对？ 是的，希望其他有关的这个五星级国际酒店 要注意了啊。 是的是的，住宿啊很重要哈。 对， 态度更重要啊。 嗯。 第二条，关注中国护照升级的这个事儿 plus 了是吧？ 呀，现在什么都是 plus。 我们国人 啊， 前往65个国家和地区可免办签证。 哎呦，太棒了！ 听到挺激动的。 对呀， 免办啊， 免办签证。 是的， 1月10日在2017年度领事工作国内媒体吹风会上， 吹风会啊 、嗯，外交部领事司长郭少春表示， 啊， 中国护照含金量是人民群众高度关心的事儿。1月16日，中国将与阿联酋全面互免签证。 快了啊！ 而记者从中国领事服务网上查询发现，目前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已经可以享受65个国家和地区的免签落地签政策了， 绝对是一种含金量的证明。 嗯， 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 嗯， 2020年， 嗯， 数字还会攀升。 对， 对不对啊？ 对。 郭少春说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已经成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 嗯嗯嗯，对， 中国和阿联酋全面互免签证这一举措，将阿联酋此前对中国公民采取的单方面免签的临时行政措施以协定的方式固定下来， 哦， 以惠及每年约100万的赴阿的中国游客和约350万过境的旅客。 嗯， 这两个数字相加约占内地居民首站出国人次的 8.5%。 我天哪，这个真的不是一个小数。同时呢，郭少春还介绍说，过去一年里这样的便利化成果还有不少。除了阿联酋之外，我们与巴巴多斯实现了互免签证， 嗯， 与波黑签署了免签协议，生效批准手续正在履行之中，与阿根廷、巴西分别实现互发有效期最长为10年、5年的多次签证，与毛里求斯互免签证停留期延长至60天，突尼斯等国单方面对持中国普通护照人员进行免签， 嗯， 还有像卡塔尔、加蓬、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卢旺达对持中国普通护照人员实行落地签。 是的， 对，像这个中国普通护照含金量真的是继续稳步提高哈。 嗯， 那目前中国公民可免办签证前往65个国家地区，真的不少了。 是的， 对，我们已经同10个国家实现了全面豁免签证。 嗯， 像阿联酋、波黑的免签 协定正式生效后，将再增加两个国家。我们还与41个国家达成了70份简化签证手续协定或安排呢。 非常非常骄傲的成绩哈！ 是的， 就想想2011年的时候，2014年我们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这么多的便利，我们的护照含金量还没有这么的牛气。现在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厉害了，24K 纯金底啊， 纯金底， 你还说的挺对哈，周卓，谢谢你啊。 嗯， 说走就走也需要事先看好限制的条件，对，你得准备好哈。 这个大家先别得意的太早， 对对对。免签落地签国家多了不少，今年春节出国旅游很方便，大数据显示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为中国公民放宽个人旅游的签证条件。今年春节中国护照的含金量堪称史上最高，各国放宽签证吸引中国的游客，助力中国春节成为全球的黄金周啊！ 哇哦！ 希望大家出去玩的时候是说走就走，但是那些攻略啊，是落地签还是免签还是免签证等等这些政策，了解的要清清楚楚哈。第三条呢，还是国家旅游局的事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哈。 哎，是的。 他干啥了？ 这个都是权威部门啊。国家旅游局将推出多项整治措施，重点打击不合理低价游。 低价啊？ 嗯， 就是没有白调的馅儿饼啊。 我跟你说，真的是天上没有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吧？ 是的， 是 的，大家小心注意啊。 是的， 嗯。 记者呢，11日从国家旅游局获悉，为了保障旅游市场秩序，推动优质旅游发展，未来3年，国家旅游局将推出鹰眼计划， 嗯， 利剑行动啊，你看看这名哈， 就是电影名， 对，啊，非常的锐利， 是的，是的，厉害了。 等多项整治措施，在旅游法规、监管形势、景区保障等多方面出重拳，依法治旅。旅是旅游的旅啊， 对， 净化旅游环境。 其实我们的国家旅游局在这个方面一直不停地在工作哈。相关负责人说呢，未来不仅要按照法律程序协调修改旅游法、旅行社的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的文件，同时要公布全国旅游市场秩序年度综合情况，实施刚刚说的鹰眼计划，精准锁定市场秩序中的重点问题和目标，开展利剑行动。 哎， 太厉害了哈！我是西重点， 我是西瑞，非常厉害的大宝贝，不是。 重点开展不合理低价游、在线旅游企业违法经营等10项的专项整治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应该启用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实施社会化、扁平化、实时化、常态化、智能化的监管，实施旅游领域严重失信相关责任主体联合惩戒备忘录。 嗯，是的， 都是很积极、很重要的事情哈。 对对对，嗯，因为像这个目前呢普遍存在的假日拥挤现象， 对， 国家旅游局也指出了，说未来呢会不断加强各类软硬件建设，补齐旅游公共服务的短板， 对， 注重依靠信息科技的手段，不断提升旅游公共服务质量， 嗯， 有效实施景区流量的调控。其中呢，国家旅游局还将联合国家发改委还有交通运输部推出一批旅游风景道示范线路，对，推进国家旅游风景道的建设。 嗯， 对，其实我觉得真的应该多开发一些景点，我国这么大，可玩的地方太多了， 资源辽阔， 对， 就是 把那个软硬件的服务都提升上来，交通打通，这个人流自然就分散了， 而且秩序也会变得井然有序， 对， 对不对？一切都有序的进行哈。 是的，反正呢，这都是越来越好的一些措施啊。那我们也期待着，我们就是随着国家旅游局的指示，赶紧的各部门跟上啊。 是的，是的，希望有关部门配合管一管。 哎，是的。 第五条来自瑞士的事儿哈，这个第四条，瑞士说滑雪场呢是非常棒的一个滑雪圣地，但是呢现在连日暴雪，道路不通，致1.3万名慕名而来的游客受到了困扰。 哎呀，我的天哪， 没办法，没办法， 他们不能滑下去了哈，这得是教练级别才能滑出去。 是这个1月10号的报道，瑞士著名的滑雪圣地采尔马特连日暴雪，积雪阻塞了所有通往当地的道路和铁路，去也去不成了。道路完全中断，多达1.3万名游客被困，非常的难受。除了遭受停电之苦之外，当地更面临大规模雪崩的危险。 哎呦， 这很严重啊。 对，报道称呢，位于瑞士南部瓦莱州的采尔马特大约有5500名居民，由于是登上马特洪峰的必经之路， 是的， 因此呢吸引了大量游客到来，城镇上酒店林立。但是呢，据当地的官方网站指出，通往其他地区的道路于8日早上就开始封闭了，火车呢是于同日晚上就停驶了。采尔马特及萨斯贝等多个滑雪圣地的雪崩警报自8日晚间就响起了，一直提升至最高级别5级。 是的， 对， 而且瑞士政府表示说，目前有 有1.3万名游客被困在采尔马特。 你说你交通都给我们封了，你让我们怎么走？你让我们怎么走？你说。 在酒店待着看看电视上的滑雪吗？ 啊、 哦。接近当地可容纳旅客上限的人数了哈。 你看看，进不来出不去的。 对呀、啊，整个采尔马特处于停电的状态。 你还看不了电视？ 当时我多想了 啊！ 瑞士政府计划采取飞机派飞机从上空视察、 哦， 以确定道路阻塞情况及决定相关的应对措施、啊。 对，这是高空暗中观察啊！ 对对对， 对，那当然就是希望我们当然刚才都是开玩笑，希望这个有关部门真的把这些受困的人员赶紧撤离现场。 是的，也希望大家选对时间去瑞士滑雪哈、啊 嗯嗯。 我们有一个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答录机”， 嗯， 每天我们会把这个第二天要播的地方跟大家反馈一下， 嗯， 大家有什么留言，看看大家的留言哦。这个名叫起名要果断， 要果断啊， 起名要不要果断？ 告诉你啊，妈妈说名字不要起太长。 对，听妈妈的话，不让她受伤、哎、 啊。是的，她说起名要果断。说了，昨晚做梦， 有 梦见在古巴留学的同学。去蒙古旅游时候找了个女朋友、 哎、 对，两个人在刚果金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在索马里定居了啊！看看我给他设计的人生 大片儿， 大片儿，绝对的， 对对对， 你这是涵盖了几大洲几大洋啊，你这跨越整个地球，你这在地球表面划过的痕迹有点长， 厉害厉害。龙行七大洲是一个用户的 ID、 哦、 他说、 哦、 在刚果金除了我们四个还没遇到这里旅游的人、哦 嗯、 人少，中国朋友， 对，他去刚果金了， 对，处处让人恐惧和不安，想逃离这个地方。 真的吗？ 这是我在刚果金几天的感受。一会儿问我们的古月哈。 对对对， 那些海关的、码头的、机场的、路上的，掌权着一点权力的人，掌握着你的命运、 啊、 有任何可用的机会勒索你的钱财、 啊、 他们在这方面的耐心让你忍无可忍，最好、啊、只好掏钱了事。 哦，原来 是 这样 的、哦、这个感觉啊！一会儿问问我们的这个， 对，一会儿问一问啊。 对，再说粮食少女，粮食少女， 但粮食少女、 哎， 对，粮食少女说了，嗯，坦桑尼亚马尼拉湖畔成群的鹈鹕在悠闲的散步、 哦， 在这里视野开阔，看不到尽头。 非洲也是动物资源非常丰富 的哈，去的是坦桑尼亚嘛？ 是的，是的。 嗯、 到底呢？听完了我们的驴友的一些留言之后， 嗯， 其实驴友也特别了解和特别崇敬我们的古月先生啊。 对， 马上有请我们的特别大来宾古月先生。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阿雷阿雷挺熟哈，这个 阿雷阿雷阿雷， 对对，想起南非世界杯的时候哈、 嗯，对， 今天我们真的隆重邀请到了旅行家古月先生，欢迎欢迎 欢迎古月， 谢谢 欢迎啊、 嗯， 这个也希望大家听听我们这期节目， 嗯， 听听这7年之后古月的改变， 是的， 对对对，真的哈，刚刚说了非洲哈，好多听友说自己的肯定去过哈， 嗯， 刚果我们俩印象挺深刻的， 对， 怎么那么多事儿呢？你在刚果顺利吗？ 对、 啊， 对，首先是这样，就是说。他刚才我看到他说的是刚果金， 对、 啊，刚果金那个国家我也刚去过 啊，有 啊，对对对， 这不巧了，就是 刚果不就是一个吗？ 啊，不是，是两个国家， 哦、 哎，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刚果金呢，它这边就是为什么就是说它有一个特别特别非常非常酷的一个火山， 嗯、 那这个火山呢叫尼拉贡格，然后这个火山上面有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岩浆湖， 哎呦 啊，熔岩湖就算是， 嗯， 然后这岩浆湖从那个山上看的时候就像火锅一样。 冒泡 啊，就冒泡、 哎、火锅 我死火锅你死火锅底料 就是差不多也得有那个我觉得得有那么两三个那个足球场大的 好大呀 火锅这样子、 啊、 对 我的天好 非常壮观、嗯、非常壮观对 但是刚果金的这样一些比如说安检的时候啊它会刁难我们吗、嗯、会吗 去刚果金的时候我从龙万达过境的时候、 啊、 然后我记得就是说他那个地方就是给你盖章之后 啊 我知道有然后有人问一个女的穿一个白色的衣服和汗衫问我、 嗯、 然后呢就叫我然后呢我还以为他是那种想卖我东西的人、 啊、 人挺乱的所以我就没听他他一直跟着我然后最后我说看什么他指着那个卫生局他说卫生局他你得有一个黄热证、 哦、 啊黄热证但是他穿的衣服就是没有任何的标志没有任何的东西就是白汗衫对 然后说啊，行，那只能去那儿他就给他看我那个黄热症了。 哦，是去非洲或者是这些地方必须要有一个身体的检疫是吗？ 对，就好多国家像刚果金，像那个坦桑尼亚这样的，他都会需要看你的这个打一个黄热疫苗。 对对对 对对。但是其他的东西倒还好，其实也就是这个而已。 嗯嗯。 然后你刚才说的那个关于这个，有时候讹钱的时候， 对 对 对， 他们在这方面说特别有耐心，就一直跟着你。 我们都实在磨平了耐心了都。 我跟你说，他们没碰上我这样的。 你是有招是吗？ 我是这样，就是说这就是在路上走近二十年了嘛，就各种警察在 都遇到 五大洲都去遇到过，然后 设计风格 对，然后记得当时在那个乌干达的时候，当时我自驾，我租辆车来乌干达开车，然后呢，就是警察拦下我了，他用我他有一个电子测试的这个那种电枪测试我，我是超了差不多17公里， 超速 啊，超速了，哎，那没办法，人有证据啊，有照片拍上了，怎么办？然后咱就说那个得罚钱，他给我看一张纸，罚差不多要有100多美元，我说心都凉了， 这么多， 还挺贵的，100多美元， 我说这是乌干达100美元，你能住好久呢，是吧？ 对 对呀。 然后那什么，他就说他就翻半天，他说我没票了，票都给，他说你得给我，你得我得搭你的车，咱们进城。嗯，去这个取票就行，警察局取票。 天哪！ 哎，你说他是不是有价目表？ 这个是 啊，我怎么怀疑呢？ 然后呢？ 我们在车上就聊 聊起来， 聊，他就说你这觉得这票贵不贵？我说是真贵，是挺贵的。然后他问你这个票你觉得应该多少钱？ 理想价位多少？ 对， 1美金吧， 15成交，15美元。 我 一美金， 我心眼挺多呢。我说。他这个会不会再黑我呀？是吧？ 对，他会 啊，是啊，我贿赂我更加 重了， 是吧？ 对对对。 所以我就想，我说我这个我不知道，这个罚款我不知道，但是我说我一天的这个吃喝拉撒，就吃路费，我大概有这么多钱，当时差不多也就30美元吧。我就对他说低一点，我说，然后他想了想，说也行吧，也行吧。 啊，这样的 可以商量。 但是你知道吗？我们进了镇了之后，没到警察局，还差不多有100米，然后他 停。 停边上了，然后呢，他就说这个钱怎么给他？我想我要直接给他的话，会不会他会又再讹我一下？ 你会有些。 对啊，我怕给他这个钱，是不是怕给钱？然后我就想，我拿着这个钱，我就放在这个椅座上，我说您能帮我买瓶水吗？然后他， 哎呦， 啊，高不高？ 厉害， 啊，就跟看电影似的。 真是啊！ 然后 买瓶水，然后他拿着，他特别逗什么？他拿着了，然后呢？他就说这样吧，我不给你买水了，他再掏了点零钱再给我，他说这还给你，这你买水的钱。 哎呦 deal。 对，直接就 成交了 是吧？ 啊， 就是这个，就是经验丰富， 对对对， 还得英语好， 是的， 聊的他情感都可以商量了， 是的，要我就 紧张， 听不懂， 都光爬单到点了，对 对 不对？ 其实你就是装听不懂，他有的是办法，没关系，你听不懂没事儿，你就按照我这个来就行了。 对对对 对， 有的地儿中国人多的地儿，他还专门有中文的。 哦， 我刚从越南回来，他这罚款的时候有英文、俄语和中文。 哎呦我的天 哪！其实告诉大家，当然是有个补救哈，亡羊补牢，但是希望大家一切遵循当地的交通法规， 对， 别超速，别什么着急什么的哈，省得让自己麻烦，对不 对？ 多亏他能这个化干戈为 玉帛。 其实其实大家大可不必特别担心， 对， 像非洲啊、东非、西非的一些安全问题哈，是不是都没什么大问题？ 对，其实是比我们想象的好， 好多。 看到新闻上都是挺乱的，但是到了当地的时候就也没什么，就你感觉也没什么。我记得到刚果金的时候，到了这个叫格马镇的时候， 格马 这个镇它是我记得我晚上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好多的这种的高墙和铁丝网，然后说哎，这叫做监狱吧？ 对呀，有点 监狱是吧？ 啊啊！ 然后第二天起来看，哦，这是联合国的这种基地， 安全， 安全。 人家说了，我们特意装修监狱成监狱风格的，怎么的不行吗？ 我们这个铁丝网晚上会亮。 啊，对呀，我们这是高科技。我们这个就是给人一种掩人耳目的作用。 对， 嗯， 其实你发现没有，古月先生他其实出去的时间久了，经验多了，他会发现每一处细节的部分，他会多想一步。 嗯， 你看大家都学习学习他。 对， 嗯， 都学习学习。要我就没有钱。 对，干什么可是吧？ 那 不 行， 对 不 对，是吧？ 对， 那这次去坦桑尼亚和刚果的感觉是专门去吗？还是？ 我这是 是去是为了我今年叫2017年去的，我2018年有个我叫一个古月旅行俱乐部。 哦，古月旅行俱乐部，太棒了，终于有自己的实体产业喽！太棒了 ！对，就觉得因为这些年一直拍片子，然后好多人都是特别想跟我们出去旅行。 当然了，当 然 了， 就想就是说有时间的话，我们会每年会出做一些比较独特的一些冷门的地点， 太好了， 去看。 哎，就是你们去那冷门的地点，这些报名的朋友是不是都是旅行经验比较丰富的一波人呢？别没出去直接跟你走了，害怕吗？他们 我也有什么样的人都有。 那天看《我爱我家》，和平老害怕， 我害怕。 也有出去的旅游， 也有就是从来没有出去过的，然后也有那些就去过 很多 个国家的， 是。 其实我就是说，我这几年跟大家说，他们说，哎，你做一个旅行俱乐部，你做定制旅行是吧？那我说我这不做定制。我就觉得特别逗，就是大家以为就是那种高端旅行，就以为是定制。 是是是。 然后我就拿个比喻，我就说，比如说你去一个比较好的餐厅，米其林餐厅什么的，你会叫这大厨来说你给我做啊，你这么做是吧？你会叫这大厨说让他怎么做这道菜是吧？你会让他做，然后你来 我来品鉴，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旅行，我觉得就是这样，我来设计。是吧？因为我出去旅行，我看得多，我体验得多，我给你设计一个我觉得是最好的东西。 你去体验。 对对，你就体验就行了，是吧？ 对， 你来给我打分。 对，这个比喻就让人很好理解。 是的，是的。 对啊，你既然想去认可这个米其林餐厅，你认可这个旅行社，那你就要去体验它的服务和设计。 是的，是的。其实，在我们的聊天的穿插过程当中，古月先生会随时给我们注一些新鲜的理念，旅行当中的哈，就。在1分19秒我们节目上面，我问你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报名的团友当中那些初级的驴友和经验丰富的驴友，他们之间沟通麻烦吗？你觉得你会不会很麻烦？ 我觉得还好，因为大家我们这个旅行的时候就是报名之前我们说了就是说不要装不要事儿。对， 直接就这么说了， 非常直接， 不要装， 对， 不要事， 所以就是报名的人都是特别好，都一起玩的人， 是是， 事儿不行啊， 志同道合， 对， 把那东西都摆在明面上，希望的旅程一切顺利哈。 嗯， 出去玩最重要是旅行的伴游怎么样哈，团游怎么样，出去体验怎么样？10分钟啊，10分钟我们的刚刚聊天结束了， 对， 中间有小小的隔断。下面呢，我们的古月先生还有很多关于理念的非洲的一些自己的感受哈。 对， 这里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马上就回来。 好，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胡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情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流转， 空气 流动， 河水 流淌， 道路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汇则贯通。 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像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来一起关注双休日的天气。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双休日期间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是很大，白天光照不错，气温逐渐回升，最高气温可以达到5度。但是周六各位一定要注意受到霾的影响，外出请注意健康防护。周日比较适宜假日出行，需要注意的是天气仍然比较寒冷，外出一定注意防寒保暖。周六1月13号晴转多云，有轻度中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4度，最低气温-7度。周日1月14日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5度，最低气温-5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旅行号1073。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北京时间来到2018年1月12号，欢迎各位在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在下半段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大大。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哈，旅行家古月先生，欢迎， 欢迎， 欢迎，欢迎，欢迎。 对，他现在也有自己的古月旅行俱乐部了， 非常非常好，终于这个开窍了。以前的时候他真的是一腔热血在铺在路上拍各种纪录片，自己体验， 这是热爱啊， 热爱之后终于可以把自己的体系推荐给大家去感受了，这个太好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对对对， 都是需要量变到质变这个过程， 非常非常好。 对， 真的希望呢俱乐部呢越来越好，很多的朋友去感受古月的人生阅历啊。今天我们说非洲和一些自己的旅行的体验哈，要不先重点来说，如果真是要去非洲的话，给我们推荐推荐你的这些感受呗，就是这两个地方啊。 对，因为好多人去非洲第一个印象，第一想去的就是比如说是肯尼亚和坦桑尼亚， 对对对， 去看这个动物大迁徙。 嗯嗯嗯。 然后呢其实 这次对我来说，我更感兴趣的是什么呢？我想看山地大猩猩去， 山 金刚，哇，金刚嘛， King Kong， 对啊， 我的天， 因为就是说，确实是、你看咱们那电影《金刚》，它是根据这个山地大猩猩来 原型 的、 对， 就是金刚、骷髅岛， 对， 对， 最大的那个， 最大的，对他们一般那种雄性大猩猩的话，能长到差不多也有400多斤， 哎呀， 400多斤一只大猩猩，而且 俩鱼跃， 真的能跟什么 两个鱼跃那么大，开玩笑，同事 鱼跃 400多斤的，很碰撞的， 很壮很壮， 高度呢大概它一般是 壮，它得比 人 要高吧，比你高吧。 它的就是这样，它是那种的，就是它是对，它是四只着地的，然后那样的话跟我差不多高。 哎呦， 四只着地还跟你差不多高， 1.85米左右， 对，而且它那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是去塞伦盖蒂大草原、是吧？你去 safari 这样的，你去看狮子、看角马，你不是不能出来的，你是在车里的， 没错。 但是呢，就是说你带大猩猩的话，你去看大猩猩是怎么样呢？是说有这个公林的这种的保护人员，他还是会持枪，然后他会带你去雨林里去找大猩猩去。 哦， 对，他会先去找，然后找到之后呢，就是你会跟那大猩猩差不多有2-3米的距离， 2-3米， 就会看静静的会看他们， 也就是咱们看古月差不多这个距离。 你说大猩猩是吗？ 就这么近的，这么近的， 对对 对， 非常近。 可是这个不会有危险吗？因为大猩猩你不知道它的那个情绪， 也挺凶的呀。 万一它要是怒了， 是不是工作人员会有这个经验？ 对对对，我一般是去看的话，都是已经被习惯化的，就是说通过多年的这种跟人类的接触，他们习惯旁边有人类。 来人，来人了啊！ 啊，来人了， 来 人 了啊！快起来吧，老铁，起来，起来， 起来吧， 别视频聊天了，快点起来！ 别铁锅炖自己了，你赶紧起来。 呼，往这一站啊！ 来看吧，这时候如果猩群中啊混入了一只不熟悉的，那怎么办？ 也很刺激啊！ 对 对, 对，很刺激。比如说，他们不会让，比如年纪12岁以下的孩子去，体积比较小的。 妈妈， 为什么呢？因为多动还是因为什么？ 对对，这个、就 是因为他不习惯人类的观看，是吗？ 他有点不习惯，就是说是小孩的东西，他可能就是觉得会是要跟他的孩子一样，还怎么样？就是反正这种东西， 他有一个感觉。 对对对对，会有一这样子的。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那个其他的。怎么说，就是说这种，而且你只能跟他们待1小时，就是为了保护他们平时生活、平时不打扰他们。 挺长了，1小时多长？看光看他，光看他各种摆姿。 对，我跟你说，1小时足够了。 挺长了，我以为10分钟呢。 我挺害怕的，说实话，我就怕他哪一下暴怒然后打我。 比如说有专业的持枪的工作人员，有经验的，带着道道、准子和古月看那大猩猩King Kong啊，他就看他干嘛？就平常的生活就待着嘛，转。还是怎么着？吃东西还是？ 对，就看他们，比如说他们早上是吃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从树上爬下来吃东西，穿东西就在互相的，尤其小的小猩猩互相的戏耍，这样子特别好玩。 生活其实， 因为你看到他们，他们的眼睛是有智慧的，真的，他们非常聪明的， 仅次于咱们。 对对，他们 DNA 黑猩和大猩猩是跟着咱们是最近的， 对。 所以你看到这样，让他们这完全野生的这种状态，看他们这种生活，然后看他们互相的这种的，比如说这种的恩爱啊。 表达感情， 表达感情，然后我看到，比如说刚出生2个星期的那种小猩猩，抱在怀里那种感觉，特别的亲切， 是是， 就是完全你就跟那个大自然是那种零距离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也是挺美好的哈，也别害怕， 很美好， 对，还有2-3米呢，没事能跑， 你跑不过他，你真跑不过他， 一步就过来了， 对， 我刚才看了一个视频啊，就是怎么着，我当时没看，自己没看到，看了黑猩猩的时候， 他更敏捷， 对，黑猩猩的时候，有时候是怎么着，有一视频是有那么5-6个。欧美的人吧，然后一个，然后看着那个离他们差不多10米的一个黑猩猩，一个雄性黑猩猩，在那叽叽喳喳在那叫，冲着那些人叫，然后呢，你就看那个黑猩猩开始往前跑，冲着一个游客往前跑， 害怕了这个， 然后那个跑特别快，你知道吗？ 迅速的，无敌的那个速度。 然后你就看那个游客就吓，就是他问有一个其中一个男的跑，然后游客吓得就咕噜，就是像屁股鸟了，往下滚。跑，但是那个当地的那个管理人员都知道这是他只是假冲，他不会攻击你。 哦，假冲， 哎，对，他吓唬你一下，然后他们都特别的开玩笑，他们都互相笑的不行了，你知道吗？ 啊， 感觉对， 就是猩猩们互相笑的不行了。 不是，就是那些管理人员。 对，猩猩还会跟人开玩笑呢。 对，虚张声势， 虚张声势， 声东击西，对吧？ 你走开。 对，是这意思，别离我近远点啊。 对，离我远点。 反正是到了。 非洲有这样的机会看动物的这个非常多哈。 嗯，对 对，金刚确实是非常非常壮观的一个动物，非常大，非常帅啊。对对对。那其实还去了哪些部分的感觉呢？除了看动物， 看动物之后，其实我觉得这次到非洲的话，我主要是去那个火山， 哦， 尼拉贡格火山去看那个 火锅那个什么， 对对对， 火锅， 然后看那个之后，我从这个刚果金和这个卢旺达，然后去乌干达，哦，然后呢就是又去了这个坦桑尼亚， 嗯， 去这个看那个塞伦盖蒂大草原上的动物。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给我感觉啊，就是说旅行中啊，你就是说好多时候就是当你去一个地方。如果是有好多其他游客在的话，你感觉就是说也挺好的。 理念来了啊。 不觉得你自己是你自己的， 哦， 所以说我的旅行的时候，我都会找一下就是属于我自己的那种旅行， 人少 属于这人少的地方。 哦，这样， 对对对 对。 如果比如说现在的话，你说那个像坦桑尼亚和肯尼亚这样嘛，萨马拉， 嗯， 游客挺多的。比如说一个狮子，一群狮子，可能有 全都是人 的十辆车在这围着，在这拍照，咔咔咔在这拍照， 嗯， 是吧？但是你比如说你去刚果金，首先好多人都觉得这个挺危险的， 对， 不敢去。好多人说这个地方太遥远了，是吧？不是那么， 嗯， 有没有什么旅行社，去提供这些路线，所以我觉得你去那时候你就感觉它更独特一下， 哦， 肯定是属于你的。 对对对， 所以好多地方我都是喜欢去这种就是冷门的地方。 是的，因为他有经验去过了，有这个这样一个经验，然后再传给他人。 我觉得还是量变达到质变。 对，没错， 因为他去过太多了，你就再去同样的地方，他可能就会觉得稍微有一点疲乏。 现在给咱俩一个机会去刚果金，咱俩还得掂量掂量。 你还不敢去？ 你没去吗？ 我不去。 对不对？所以说还是量变达到质变很重要。 对，对，还有一个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当地认识的朋友， 哦， 我觉得当地认识的人特别有意思。 哎， 对， 还得是英语好啊，朋友们，真的。 好好学英语， 学英文真的太重要了。 我跟你说，英语和数理化同样重要，是不是？对，基本上就把这几个主科全涵盖了。 对对对。当地朋友啊， 当地的朋友是就比如说我们当地，像我们到之前拍片子的时候， 啊， 因为拍纪录片的话，你会强迫性的认识很多有意思的人， 强迫性 的就是你必须得认识，要不然的话你拍不出故事来。 地 是吧？ 酋长，你看您能不能把您的庄园让给我？ 妥了，可以。 对对，像比如说我们在那个在阿拉斯加，就是美国最北边， 天哪， 这个北冰洋的 熊出没的地方。 对，北极熊出没 的， 真是北极熊出没。 不是那个熊大熊 白熊， 对，北极熊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村叫巴罗嘛，是美国最北边的一个村庄。 嗯， 他那边我记得在沙滩上走路的时候，我们就是碰到一个老师，他走路，然后那么聊，他说你没带枪吗？他说干嘛带枪啊？他说， 哦， 哎，北极熊啊，你得给大枪吓跑他。 哦， 他们走路，他们遛弯的时候都带枪。 带着枪，我的天哪，跟刺水枪一样，真的那个是啊，哦 嗯。 我的天哪！ 对，然后那边我们一个朋友就是一个因纽特人嘛，爱斯基摩因纽特人。 天哪，因纽特人。 对，然后就是也特别有意思，就是他对自己的就是传统语言保留特别好。 嗯， 然后呢，他们的饮食文化也保留特别好。 嗯， 就比如说他们每年的话，他们秋季都会去捕鲸、捕海豹。捕这个驯鹿， 哎， 然后呢，就是他家的冰箱，你知道吗？就跟一个就是那种自然博物馆似的。 冰箱不就是真的冰箱，还是就是因为它冷吗？ 冰柜嘛，就是一个冰柜。 哦， 然后呢，他就是给拿出来，比如说这是一个驯鹿肉，是吧？这是海豹油、海豹肉，这个是那个鲸鱼的脂肪， 是 全是生的。然后就说这是我们祖先就这么吃， 他们 生吃， 直接生吃啊？ 对啊，因为那边的话，你想他没有别的能生火的，就是没有什么木材，没有木头嘛，没有树嘛， 那得什么味儿？我的妈呀！ 他们真的不吃用火煮过的食物吗？ 现在也吃了，但现在是现代的文化了， 哦， 但是就是他们还保留的就是以前的这种喜爱。 哎，咱们想象一下，他们 说好， 说好， 超级海狗油， 留点，回去卖了，然后是这样。 对，我们就带着这个我们俱乐部的人带着去他屋里，去 真进去了 去吃啊。对， 哎，我想，哎，我想象不到。 你忍一忍，听听他们的分享吧。对， 好的。 那个吐了几个， 那个海狗油有没有咔咔着点？ 真的吃啊， 真的吃啊，就是他拿比如说那鲸鱼脂肪一大块切了好多， 哦， 就跟咱们吃那寿司似的。 冻的吗？不是， 就冷冻的，然后它稍微化一点， 哦， 化一点的话就是 冰鲜， 嗯，真的。 那有佐料吗？有盐什么的？ 酱油啥的。 他们传统是什么都不放的，什么都没有。 它本身也是咸的，估计。因为海里的那个大家的反馈是什么样的？ 大家反馈就是吃一口哦，有意思，再吃一口再不要了，谢谢。 这一个生活不一样哈，您刚才说因纽特人爱斯基摩人现在变化了，享受了现代的烹饪技巧。我在想，他们真的享受那一刻，瞬间提升了自己的口感的时候，他们会 应该很雀跃，也很开心吧？因为老吃生肉，你想想， 你想人类的 加上佐料，你想 对呀、啊，人类的发展过程就是先吃生的，后吃熟的。 对呀、 啊，对呀、啊啊，所以有了熟的，你看他还吃生的吗？ 他还吃生的吗？ 还吃 还吃 还吃，剩的就变成了调味。 对对对 对、嗯， 这真是当地彻底 local 的感觉。 对，哦、是这样的。 嗯，那个海狗油肯定可以整两个， 对整两个， 下次我给你带来点。 对对对， 世界各地都有朋友，这是。嗯因纽特人， 对， 还有什么特别另类的朋友？ 嗯，哎呀，另类朋友，你比如说我们2016年的时候，当时去这个印尼的巴布亚省， 哦、嗯， 然后去一个就是原始森林， 也是拍片子吗？ 拍片子去的、哦，然后那个地方是有一个部落叫克罗威，他们克罗威族呢，他们是现在还生活在这个原始的石器时代， 哎呦， 就是当地没有，我们是怎么着呢？要坐包小飞机，然后呢再包小木船，然后坐了2天的时间，然后再徒步进去， 好麻烦，我的天。 发现这个部落的人， 天哪， 与世隔绝。 对、 啊， 他们就是完全的，就是说自己的房子自己建的， 木头的那种， 都是木头和藤啊，或者这种东西来自己建的、 哦哎，太原始了。 那你怎么让酋长把庄园让给你？ 我想 女的 想去这儿拍纪录片， 比如说女的话，就是一个草裙， 哦、 上身什么也因为热嘛，什么也 对对对 不穿。 对对， 男的话就是基本上挡的很少、 哦， 你知道吗？就那种 太原始了。 我们要看的话，突然一下，哎呦呵，这他光着呢，这种感觉。 那这个大学生。宿舍水塘都这样，没事儿。 不，我们是有芭蕉叶的，你没看见吗？ 对，就极其原始就是了， 极其原始，极其原始。那、 嗯、 他们的饮食真是也特别有意思，就是刚才说的，是比如说那个在北极那边是吃的很油腻的东西、 啊，天然大冰柜啊。 对对，在这边的话，就雨林里啊，其实它的这个蛋白质很少。 嗯 啊，它的那种的能捕的那种动物也很少。 哦， 除了捕野猪以外，就是说我们就是大多数是找那种的，比如说那种 虫子、 树上的鼠，一种老鼠。 哦， 是吧？ 树鼠， 对。还有呢，那种的虫子在，比如说一种棕榈树上腐烂过的一种 白的虫子，大蛋 白 的那种，一口一吃白汁出来，你知道吗？ 对对对 对, 对， 那种蛋白那种。 我跟你说，这俩地方适合谁啊？贝野、 贝尔，对， 赶紧去， 对对对。 对那大虫子唰， 是好吃好吃啊、嗯！ 那虫子就是活活的，还在动呢。 对 呀、 啊， 就是 动的。 对他们来说，就跟咱们的大闸蟹似的那种，你知道吗？就 是他们蒸吗？还是烤？来，吃上烧烤架，烤虫串。 哦，对他们也是 对 对,、 嗯、 对， 他们会就是一种是生吃，比如说这虫子会生吃， 嗯、 然后但是那种的像树鼠什么的，他们就直接会放在火里边 烤， 先把那皮烧焦了 哦， 然后呢就是把那皮扒下来之后直接就吃了，什么也没有。 自然就是这样的，他们就 keep。很保持这种，那也没有别的办法，因为那么坐火车、坐轮船、坐轮渡，然后再到达他们这个地方，那太远了。 对， 对 嗯、 对 啊，友情提示一下，我们本期的节目呢，要给大家传递的是这个不同的旅游理念。 对，没错。 对，让大家知道，在这个世界，在这个星球上，还有很多跟我们完全截然不同的 人类。 人类，当然呢，这个在这个饭点可能会引起大家稍稍的进食不适啊。你先停一停，你先不要吃。 你先今天中午先节食一下。 对，你先节食，先吃。 其实也有城市文明。命的体现，比如说你们去拍片，除了那些 safari 的感觉，不是雨林呢、啊哦，与世隔绝呀、啊，有没有现代城市风光片的感觉拍摄的？有没有？ 有啊， 有 我觉得我最喜欢的一家是，这还是我们在意大利的托斯卡纳。 哎呀，一下换 了、哎、托斯卡纳， 换了。 天哪，行，开始计时吧。 说起来，这个地方真是很棒，因为像比如说、 嗯、 任何的旅游区啊，因为托斯卡纳也是一个旅游胜地， 大区 是吧？ 对啊、 佛罗伦萨、锡耶纳这样。 对。 但是呢。大多是99%的人都是在佛罗伦萨、锡耶纳和周围的，比如说基安蒂这种的红酒区。 你说锡耶纳、基安蒂都去的少，就佛罗伦萨待一待。 对对对， 不锡耶纳，对我觉得我因为我是看电影才知道锡耶纳这个地方的， 我是看意甲知道锡耶纳的， 是吧？我还觉得我说这个，哎呀，好像我说这个锡耶纳挺好的哈，没有什么人去啊，弄了半天还有更多的地方。 是的， 嗯、但对我来说，这些地方人游客已经太多了 哦， 所以我们在找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托斯卡纳的西南地区。 嗯嗯 那这个地区是最野的地方， 哦， 全都是， 咱不用站起来， 哎那个、 搞点山， 先等等，再听听歌，对。 我在这边通过一个很小众的一个小说，然后呢，但是也是英文的小说，他说的一个就是关于美食的，说一个城堡， 哦， 那这个城堡有1000年，然后呢，这个1000年的城堡它是被就是20年前被一家英国的。 一家族买下来了。 嗯， 然后呢，这个英国家族他的姐姐是专门是种葡萄酿很好的葡萄酒， 那不挺好吗？ 嗯，然后那个他的弟弟呢是把这个城堡复兴。就是按照原来的设计来 说。哎呦我的天哪，他弟弟好厉害呀， 家族 修复师， 家族 花了15年的时间把他一步一步的复兴，对，非常的漂亮。然后你到那之后呢，就是说你是跟着堡主一起住，是吧？你跟他们会跟你说这个，因为他们厂的红酒不多，一年可能就是2.5万到3万瓶， 嗯， 所以就是产量很少，但是那个酒非常好，获很多奖，所以你会跟那个酿酒师跟你聊，跟你在那个酒庄里走步，然后去这个开始品酒。然后呢，就是我们当时他们有好朋友，这个米其林星级的大厨过来到城堡来给你做饭啊。 人家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红葡萄酒认米其林老厨师。 对呀、啊，人家是配套的，是吧？ 拉面馆的一认识拉条子。 你们就现在开始进食吧，也不会有那个 对对 那什么。 就是生活有不同的 对 阶段哈， 它是不同的风格，不同的阶段， 是 或者是就甚至是不同的人生。 那不同的人生， 对， 这个就是强调一个高度的问题了哈。 嗯，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做这个任何东西的话，你像他们的话，他们也不一点不装，他们就喜欢这东西，他会跟你讲很多的， 对， 关于他们的，就我就特别佩服这些人对生活有这种激情， 对、 啊，就为一件事情能做很长时间的人。 妈有个问题， 还有周托， 你今天出来不合适吧？今天这期节目，我真得问你个问题 啊！我包子都没吃，是不是？ 我经常看一些非常高档的书籍，当然不是英文的了哈。 啊，你什么高档的书籍啊？ 就是那些就是莫言的小说啊等等的这些，就很多就是我看那些高级人生，刚刚古月先生、道道女士和准则男士他们说的这些人生的进阶 啊，进阶。 就刚刚那个古月先生也说，跟他们聊的时候，他们永远保持一个热情、激情、欢乐。他们是真的快乐吗？还是在你面前表现的不一样？ 不，他们是真的快乐。 是真的快乐吗？ 我觉得能坚持做这么久的话肯定是快乐的。 对，你想吧，前两个你不用说，他们与世隔绝了都快，肯定快乐呀，因为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然后第三个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个家族应该人家本身就很优越，所以他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快乐。 我觉得他们也抓住15年修成堡， 对呀，也15年拉行李 啊，觉得人生是不一样的感觉，我们不一样、 啊、 是不是？是的是的。其实我们在这个穿插聊天的过程当中，能够体会到古月先生这些年20年在路上他自己的体会，他已经不单单是一个旅行家行者了、 嗯、 他能把一种新的生活理念、旅行态度靠上自己的方式传递给大家、嗯、不管你是经常上路还是想要上路的朋友们，对吧、 哎、 我们真的希望这个旅行社咱们自己这个俱乐部 嗯 越来越棒， 真的就是把这些都做出去，完全不一样的体验。虽然我吃不了那个什么生肉吧，但是我可以去看海狗油，对，我可以跟你去。 有机会，咱们有机会跟着他出去玩一趟。 真的，真的。 对，对，全程拍 北极， 全程拍，啊、拍一拍、 啊。那去北欧 啊？对 对, 对，这种感觉嘛， 对 对, 对、 啊， 就是最后的时间大概4分钟，有没有自己最新的一些旅途的一些行程点？下一站要去哪？ 哇、wow, ，我是下周二去趟南极，然后但是 去趟南极， 对，但是这个就是说，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就是说去南极谁都可以坐，是吧？就坐游轮 啊，对对 对， 是 吧？ 所以就是说，我就觉得这并没什么，但是我觉得已经很幸运能有这个机会去看， 是的，是的，是的。 但是我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呢，她也是80后一个女士，北京人， 哟，厉害了。 然后呢，她。前天的时候刚给我发一张照片， 在南极 到了南极几点了？ 哇！ 你知道他是怎么到的吗？ 搭车过去的。 可以到柏林，到不了、 啊。不行、啊！ 他到南极是怎么样？他是就是越野滑雪， 我的 滑了55天吧， 我的 55天滑了差不多就， 我的天哪！ 他是专业玩户外的吗？ 55天滑雪， 以前没怎么专业玩，但是这个3年一直为这个来练习， 拼了， 这3年就拼 了，拼 了， 拼了， 对。 所以说，就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 谁吗？ 人必须得有一个信念和目标， 对对对，去追逐。 一旦你有这个信念， 去坚持， 对，坚定了的话，你可以无所不能。 哇，好厉害！55天滑到那里， 对， 我听上去就非常非常厉害的。 对，而且他是一种特别低调的人，就是说朋友圈什么都不发。 嗯， 我说你要写书吗？肯定会有人找你写书。 对， 他说对不起，我也不想写书。完全这个体验就是为他自己的。 我天哪，太有个性了。 嗯， 邀请到我们节目当中，哎，你觉得这个提议挺好的。 对对对， 微信推给我们啊。 啊，是的，我可以就不用写书。 然后也不发朋友圈，然后直接上节目。 对 对， 说说这些难得的人生经历哈。其实我们今天把古叶先生邀请到节目当中，一是老友的会面， 对， 二是就可以体会到这六年七年的变化，他自己身上的除了他的身体容颜没有任何的变化之外， 其他的都是越来越好， 越来越丰盈。我觉得他真的是我特别喜欢古叶先生的笑容，那个笑容永远带着国际的对国际的灿烂，国际的灿烂。对， 这是你走过了这么多的名山大川，然后很多的这个接触了很多不一样的人之后 才有的态度。 对啊， 姿态， 你的人生就丰富了。这不是说我想丰富就能丰富的，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我觉得 是， 对对， 嗯， 我觉得多出去走走，那种笑容自然会出来。 对啊，就是你比如说你到了非洲这样的原住民，他们给你展现一个特别大的，哎，露着大白牙是吧，给你一个笑容， 对对对， 就觉得很纯真啊。 是的，你就除了接受，除了能感受他的热情之外，你自己有一个推陈出新，自己一个变化， 对对， 变成更好的自己，跟之前比， 对不对？ 对， 谢谢古月先生， 谢谢， 谢谢，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啊！祝下周二南极一切顺利啊！ 嗯， 这个滑雪咱就别了，咱还是正规的去吧。 对， 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感谢古月先生的分享，谢谢， 谢谢古月， 是， 谢谢主持人， 谢谢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我们南极见啊！ 好。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佑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107.3 AM 1026。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蒲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情请关注蒲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我创业，我是为了想实现自我，我是希望自己对自己满意。